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美哲，我问你个问题啊。 您问。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说，我还是个青年人。 哦，那在你漫长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你有什么藏品吗？ 藏品？ 对， 就我 收藏什么东西？ 我之前说的，我说您要是在节目里对我好一点儿、我收藏的那些手办以后传给您儿子。 手办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那些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叫什么？ 有动画的一些模型，当然也有会有一些什么文学作品衍生出来的模型、反正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制作比较精良的那些模型。 一说制作， 有观赏价值的。 哎，一说制作精良就。猴贵，猴 价格也比较精良， 也比较贵，是吧？ 嗯，比较贵。 那好好留着吧。啊，说实话啊，这个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像美哲这个漫长人生经历当中，收藏手办，这就算是挺好的一个收藏。 那您漫长的人生经历当中呢？ 我收藏人民币。 谁是财迷主持人呢？请问？ 开玩笑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爱好，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说这个70后的大叔叫。怎么70后就叫大叔了呢？ 那不然呢？ 啊，那可能人家70靠前哈。叫夏波光，是一名工作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资深媒体人，也是圈内小有名气的冬奥会主题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 哎，你别说，收集徽章在很多朋友心中也是非常好的一项，就是爱好吧。 对，每周我再问你个问题，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连续上班的。第多少天来着？ 还连续上班，好意思说吗？ 7月13号是什么日子呀？ 713，就你可能那时候还小，我上班的时候，2001年的7月13号， 我还是上小学5年级呢。 哎，才上小学5年级、我那天在直播间的主播台上， 申奥成功是不是？ 哎，那天2001年的7月13号呢，是公布了2008年北就是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北京。 哎，那是在莫斯科啊，我们的同事好多人都去那儿采访了。所以今天开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奥运会的事儿哈。虽然北京是一座双奥之城，既办过夏季奥运会，也即将要举办冬季奥运会， 真骄傲！ 哎，特别棒，是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啊，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边有一个赞助商展示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国的徽章收藏家。 哎， 英文徽章怎么说 ？Badge， 是这个吗 ？Pin。 pin 啊 ，pin 不是别针吗？ 就差不太多， 也有徽章的意思。 对，就差不多这意思。 反正徽章后面的别针肯定是 pin。 哎，3分钟我问了你仨问题了， 怎么回事？还想不想要我们家的手办了？ 反正是这样哈。奥运会期间，这时候身上有好多别满了各式各样徽章的奥运会纪念章的一些朋友。所以呢，人家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册子， 包括有些朋友爱集邮，比如我爸就集了好几十年的邮。 哎呦，是吗？ 那这个邮票的英文是什么呀？ 邮票？ 嗯， 不知道 ，stamp 是吗？ 对，还行啊， 猴票怎么说 ？Monkey stamp。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当年徽章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在多年前也做过体育节目主持人啊，也曾经采访过奥运会，所以当时我觉得像志愿者啊、媒体记者啊、工作人员，他们会拿这个徽章进行交换，对吧？就是你看，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啊，然后呢，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啊，当然了，之前还有很多什么亚特兰大的呀，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奥运会都会有一些徽章，然后大家 就跟我们吃扑克，不是吃方便面及扑克牌也互相交换交换呢。 方便面及的都不是洋花吗？ 那不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扑克牌了？ 一副扑克牌多少张？ 54张。第四个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啊，反正那你得吃多少方便面才能集成一副扑克牌？ 反正买了好几箱方便面，到现在也没集成一副扑克牌， 都是一张是吧？ 别提了，哎呀， 反正是这样哈。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刚才提到的这位大叔夏波光呢，业余时间和私房还有私房钱呢，全都投入到这个集收藏这个徽章的这个工作当中去，爱好当中去。虽然是私房钱，但是人家家人也比较支持和理解， 是公开的私房钱。 还有一些不公开的私房钱呢。 您有吗？ 我没有啊。 啊，这在节目里也不敢说呀。 我们两口子是各过各的，自己的钱自己拿着。 哟，各过各的， 就是 这生意有点 没有钱上面就是自己的工资自己拿着。 行 啊，除非买大件，说今天我们要买一个大特别大的件，买电视， 那就您掏钱， 俩人一块凑凑。 哎呀，真是特别心疼您媳妇儿。 嗨，如今啊，他们家那两居室几乎被他近万枚的徽章藏品给霸占了。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国人对于奥运会特有的徽章交换文化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非常喜欢。夏伯光就发现，大家即使语言不通，这个东西没什么语言通不通的，拿一徽章，然后指着他那徽章，然后一比划换不换， 哎，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呢，国人对于这个奥运会徽章文化特别的有意思，然后时不时的用靠肢体语言就能聊起来，其乐融融的景象也正是奥运会欢乐氛围的一部分。夏伯光也说，说现在看到2008年收集的徽章，还能想起每一枚是跟谁什么样的人啊换的。具体做什么工作，这些徽章已经成为了奥运记忆的载体，每一枚徽章都承载着自己或者是体育赛事特有的一些记忆，也正是这个徽章交换的魅力之一。那么他说呢，最初收藏的奥运徽章呢，主要是看颜值啊，一般我们在不太了解情况呢，都是先看啊，都是先看颜值， 包括交友的时候是吧？ 哎，你看我们大城小事的女主持人，那女主持人颜值都很高， 所以我们被挑选过来都是因为长得好看。 然后也当然不是了， 这也忒肤浅了。 对，后来一上节目，哎，上半年之后，不光本来是可以靠颜值的，非得要靠才华是吧？ 谢谢您夸奖啊！ 哎呀，这回终于拽回来了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夏伯光说自己之所以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依然坚持收藏奥运徽章，就是希望用一枚枚徽章串起那些精彩的奥运故事。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呢，让他非常的兴奋，也开启了自己冬奥主题的这个收藏。除了购买北京冬奥组委出品的冬奥徽章，你别说，我还真买了点。当然主要是给我们家孩子买的，就是他喜欢，然后我也顺带手买了俩。通过交换，这个就先不交换了啊，获得了许多冬奥赞助商的一些徽章。那么徽章表达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适合系列收藏， 也就是一收藏最好收藏一套嘛， 一套或者是一个系列的，包括一届奥运会的。萨马兰奇先生就曾经说过，徽章和其他奥运会的藏品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00多天的日子，但是据说啊，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有一个特许上新日，成了徽章收藏迷们最期待的日子， 因为又要上新了。 哎，像24节气啊、传统节气啊、鸟巢拼图啊这些系列徽章的限量发行，也是徽藏收藏者竞相抢购的热门。据说这已经过去了，就前两天7月10号和11号这两天，为了精心准备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叫徽章文化周的奥运徽章展览，专门在报国寺布置了一些自己的展品 哦 啊，所以呢，如果您喜欢，不过还来得及，相信今年咱们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哈，双奥之城，会有很多跟奥运文化、跟收藏有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是，包括咱们台楼下不就有一个奥运特许商店吗？ 啊，是吗？ 除了那个徽章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商品？ 哦， 现在还有吗？我已经好久没有从那个侧面走过。 侧面走过， 反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的， 是吧？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来聊聊您有哪些收藏？除了徽章啊、小人书啊，包括有人收藏，我见过的啊，收藏勺。 勺，各种各样的勺子， 勺子 啊， 吃饭的勺子，可能去一地儿旅游就买个勺子。 你像阿俊哥不就有一个收藏吗？是一把大勺子，跟一口锅那么大的，经常在咱们聊天事发呀，还配上一行字儿， 说什么呀？ 我就去您家蹭饭，就蹭一勺。 真的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有什么样的收藏，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如果您够了3级以上了啊，可以把这些图发给我们，也让我们看看。我们期待着您和我们来聊聊您的一些收藏藏品以及背后的故事。 这前两天咱北京不是一直在下大雨吗？ 那是昨天。 昨天对，其实前天晚上不就陆陆续续开始下了吗？ 啊，那倒也是。 这个气象部门统计啊，从7月11号晚上6点到昨天晚上7点12分，房山区南滘乡的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148.4毫米。 嚯！ 3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140户险户，也就是住的比较危险啊那个地段，一共有305位住户已经全都安全的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那么昨天中午呢，房山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南滘乡花岗村旁的河道当中也是波涛汹涌啊，处于全村较高地势上的避险安置点内，76岁的村民董贵勇正准备吃午饭呢。这午饭呀，是村检查站食堂送来的。 都什么呀？ 肉炖土豆，肉炒西葫芦，肉炒白菜。 不是，这跟你口感口味是一致的啊，好吃肉 都得有肉是吧？ 啊， 三个热菜全都是荤菜，另外呢，还有点主食，什么馒头啊、粥啊，都好好的用密封的饭盒装着。来的路上没进一滴雨水。董贵勇夹了一块五花肉放进嘴里，又咬了一口馒头，说：“哎，快尝尝，这味道真不错啊，还热乎着呢。”不过我觉得老年朋友其实吃肉的话还是要控制好量，有的时候不太好消化。 你已经开始控制了吧？ 你别说了，人上节目正饿着呢。人家吃着特别香，同时还招呼着其他几位村民一起来品尝。 来尝尝。 来到这处安置点避险的村民啊，家都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董家沟附近。 哦， 平常呢都是邻居，这次避险呀，也都被安置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一点都不生分。7月11号中午，村里的抢险队员就把大家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说都好几年了，每到夏天的汛期，一预报有危险，他们都会来这儿躲躲雨、避避险。那昨天晚上已经睡了一宿了，觉得特别的舒服。董贵勇老人吃完饭走进了休息室，他说：“这村里的工作啊，做得特别的周到。您瞧， 瞧什么？” 一边说，就一边指着屋内。五组上下铺，这床上啊铺着干净的被褥凉席，拐角的地方还有两处隔间，分别是开水房和洗澡间。而屋里的桌上也摆着豆浆和油条， 没有糖油饼， 也没有豆汁儿啊。 嗨， 这是村干部啊一大早给大家买的， 已经不错了。 是啊，买的特别多，当然多了也没事啊，热热还能吃。这个董贵勇老人也觉得特别满意。到了午后，雨一直下。花岗村旁的河道水啊又涨了，抢险队员们马上采取了封路的措施，向南滘乡还有各村抢险队的负责人一起来研判汛情，制定了应对的措施。全乡25名群策群防员是全员在岗，盯守着隐患的点位，确保遇到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自然灾害的时候，能够做到及时响应、快速行动、有效的避险。那各个村落呀，也是充分利用了广播呀、滚动屏等等形式进行宣传，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大雨天做好安全防护， 是 远离河道，减少出行，而且也是禁止了一切的进山行为。 哎，北京的这个地形啊也比较复杂，除了平原还有一些山区哈。昨天我们的连线过程当中，前方的记者也提醒了，就是山区其实还是有些泥石流的风险。有些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当然我们这政府保障非常的好，你看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地方，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没错，像遇到大雨天就尽量不要去这种山形山地比较崎岖的地方。爬个山，像咱昨天不是说了吗，有一些朋友还被困在山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有哪些收藏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红果说了两个，一个呢是他收藏很多80、90年代大歌星的磁带。 大歌星的磁带， 郭富城啊，刘德华呀、啊，那时候有所谓四大天王，知道吗？ 黎明 啊， 张学友 啊。郭富城、刘德华，刚才跟你说了， 郭富城、刘德华 啊， 嗯， 就是这些，包括那时候 小虎队， 小虎队都已经算年轻的了 哦。 所以小虎队一共才成立了，就是存在了3年，但是他们的歌声好像是一直影响了很多人， 一直都特别火哈。 当然那时候的磁带，您这个肯定是您那个时候版权意识也不是特别好， 曾经流行过那些磁带，串着好几个大歌星在一盘上。 是不是您给我讲过那个时候买一种可以录音的收音机是吗？ 双卡录音机 啊、哦，一边放一边录着、 啊。对，然后你要是同学关系好，人缘好啊，你把他们那热门磁带都先借，中午先借回家去。 嗯， 你要觉得那首歌好听，你就把那首歌录下来， 嗯、 然后能自己编排成一个盘属于自己的磁带。 哎呦，就是 DIY 定制一下。 对对对对， 哦、 当然呢，这比较费功夫，而且那上边还有一些数码，就是收音机上边会有一些那个技术。数的码， 嗯 啊，咱们这个录音间也经常会出现那样的东西， 哦、 当然都不是电子的，就跟那个齿轮似的， 嗯 啊，能够看得出来， 这都属于时代的记忆了。 哎、 当然，现在大家更多的听歌都通过网络的途径，也可以编排自己的歌单，喜欢哪首歌点个我喜欢，喜欢哪首歌点个收藏。 我跟你说啊，没有磁带和铅笔的日子，那真是没有回忆的日子， 是吗？ 啊， 那要不您下回还是用听磁带吧。 铅笔和磁带怎么配在一块儿？ 这个铅笔和磁带，哦，我知道了、 啊、 咱听那个磁带听得多了、嗯、它不容易那个磁带的条就出来了吗、 啊、 这个时候啊，您拿一根铅笔、 嗯、 往那个磁带的孔里那么一插、 嗯、 然后转转转转转给它转回去，对不对？ 在你漫长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事儿，我很怀疑你是不是90后，你知道吗？ 哎，真是这么干的是吗？ 对啊， 我一般用手指头啊。 哦，你手指头比较粗，就是 嗯，反正印象当中可能是这么干过、 啊、行。还有一些朋友哈，就刚才红管提到了使用的汉显的寻呼机啊、 哦、 现在还留着呢， 是 BP 机是不是？ 对对对，我也有一个，现在依然在办公室里边搁着， 挂一链子， 哎，对， 露在腰间， 哎，手机呼机 是富贵的象征， 手机呼机什么 传真机， 传真机挂腰上商务通， 商务通 一个都不能少。 行 啊，传真机挂腰上，您那腰够粗的，您这个 爸爸妈妈反正小的时候看人家都会用这个 BP 机、 啊、嗯。 5022说，我有一套中央电视台为85年举办第一届春晚发行的牛年的纪念币、 哦、 一套是2枚，我有收藏。 哎，真不错哈。 不过第一届春晚是85年吗？ 我不记得了， 我怎么记得更早一些呢？ 那你都记得啊，你都记得吧。 哎呦，我这好像都 九零后能记得85年之前的事儿，你可以了。 因为有的时候吧，会去网上看一些老的那些影像资料， 啊、 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啊， 但是会感叹呀，说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的生活也挺幸福的。 哎呀，今天反应真快啊，着不得越来越利落了。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吧。 嗯， 哈利呢？韩娜 Kile 说， 这也只有你念得出来。 就是晴天的花朵真美丽、 哦、 啊！这位朋友说，我特别喜欢收藏水杯， 嗯， 看到喜欢的我就往家带，满柜子的杯子， 嗯， 一个水杯代表一种心情， 嗯， 一个情调。 哎、 一看特别会生活的一位朋友。 女生是不是特别爱买杯子？ 嗯，我原来确实也有买杯子的这种，就比如是去逛那些日杂铺， 嗯， 看到那些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遇到热水会变色的、 嗯、 有一些小机关的杯子，就忍不住的往家买、 哎、你经常逛那10元店吧？ 啊，那是啊，因为我们制作人也没多给开点钱除了10元店还能往哪儿逛呢？ 我跟你说，你说那些杯子都不便宜吗？ 那倒也不是， 后来就觉得齁疼。 要不这样，您多给我开点钱、 嗯、 我就去 SKP 逛逛。 这个你跟领导说吧， 但是你说了也不算。 对呀， Finlaw 啊，说我喜欢收集老文具， 嗯 啊，红环的师德楼等一些当年哈、啊、叫西德的老物件。 师德楼是一牌子吗？ 就是自动铅笔 哦 啊，然后呢，而且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80几年的一支彩虹色的，然后非常的喜欢。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还会有那种自动铅笔， 哎， 而且自动铅笔呢他拿了一小盒0.7的， 嗯，还有0.5的。 你说实话，你到底哪年出生的？ 我们小时候也用自动铅笔。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啊。 哎呀，自动铅笔原来在您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啊，我上小学1年级 啊。那你们 84年的时候就有 了。你们那时候怎么削铅笔啊？ 我们有自动铅笔，为什么要削铅笔？ 不是，如果用那种普通的中华牌的铅笔之类的。 有转笔刀。 那是手动的吗？ 转笔刀就是手动拧那个笔啊。 啊、 哦、啊！当然现在有电动的转笔刀。 对，我们小时候已经有电动的转笔刀了、 嗯。现在更年轻的时候，除了有橡皮擦完橡皮那痕迹，我们不是拿手呼噜呼噜。 嗯。 有一些人不太讲究，拿嘴一吹。 嗯。 现在有那种电动的，跟那个吸尘器似的。 一个圆形的。 圆形的，然后底下有两只小扫帚似的、 嗯， 然后给它吸起来。 你就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文具都越来 越 高级、 啊， 越 来越好玩了。 当然有一些古董的文具，我觉得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应该价格也不菲吧。 嗯、是。 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收藏各种钢笔， 哎 啊，我觉得应该还挺贵的。 燕林说喜欢收藏老相机， 老缝纫机、老樟木箱子。 哟，这都占地儿啊！箱子、缝纫机， 缝纫机可以当写字台，箱子可以当茶几。 嗯，但是都比较占地儿嘛， 嗯，也行 吧。那说明人家有一大耗子，你看看我这个推理能力是不是还不错？ 是吧？老周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到了一张这个我昨天提到了一个吃泡馍地儿的羊肉串，每串10块钱。昨天还提到了说， 不是涨钱了吗？一串11块了。 哎，说那个拜托一下，那哥们儿不知道这签子是不是有押金呢？吃完了之后那签子还是可以退钱的， 真的 啊？1块钱就是买的时候11。吃完了之后退签的时候就给退1块钱， 就等于还是10块钱， 还是10块钱一串。 那也挺好的，重复利用。但这重复利用会不会有卫生？ 没有没有，人家消毒的特别好，老字号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在意的。而且他那个签子吧，是那种扁扁片拧着麻花的。 嗯， 我们小的时候自行车条的签子，你咽什么口水？自行车条的签 那叫辐条吗？ 你用过吗？吃过羊肉串吗？ 真的能用那烤羊肉串？ 早年间瓷器口那一片，我跟你说，那羊肉串2毛钱一串，全是这签子。 嗯，哎，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 2毛钱一串找不着了。 没事，我们就 是，啊，那签子你也找不着了。 去尝尝10块钱一串 啊，那可以有。 行行行， 来买一串，我们四个人分一下。 哎呦，真的，你看李凯老师这人物形象是不是保持得特别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收藏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样的藏品，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的是安置点，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暴雨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危险。这两天呢，北京迎来了入汛全市最强的降雨，先后发布了暴雨、大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雷电4个黄色预警，大雨滂沱啊！海淀公安分局也是民警坚守在一线，救助了一位雨中迷路被困的老人。7月11号晚上10点半，北京大雨啊，万寿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位老人，正在蓝电厂路主路逆向行走。 怎么回事啊？ 哎呀，蓝电厂路怎么去呢？从我们电台 打个车吧，省事儿。 大一路， 大一路 啊，就从电台门口直接去了。 对啊， 这么方便。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那边不熟。 那您就跟我们说事儿吧。 主路逆向行走，当时看起来步履还是比较蹒跚，十分的危险。人家请求民警帮助哈，值班的这个民警呢叫段宝华，带领辅警林伟丽立即前往信警这个现场进行查找。 赶紧找找吧，这太危险了。 刚下过大雨，路面比较湿滑，晚上都是，您想10点半视野比较差。那么段宝华反复在蓝电厂南路查找，通过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协同啊配合，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在车道沟桥下边的主路发现了一位老人。老太太，段警官就赶紧问问，发现老人当时浑身都已经湿透了，但是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后来一问，老太太今年83岁了。 哎呦，高龄啊。 是吧，家住在石景山区，当天啊到颐和园锻炼，出来的时候没找到回家的公交车啊，就一路沿着路找公交车站，再加上天黑下雨，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身上也没带手机，联系不到家人。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新一轮大雨即将，你想晚上10点半的时候，就是成宿不是都在下大雨吗？所以呢，经过派出所领导同意之后呢，民警开车把老人送回了他石景山的家里边。正在家里边焦急等待的老先生见到老伴平安归来，激动的拉着段警官的手连连道谢，并且坚持把民警送到了小区门口。下大雨，这只能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感谢之情哈。返回途中赶上大雨，这民警等回到单位的时候已经是12号的凌晨1点半了。 估计老伴儿在家等的也特别着急， 哎， 说都这么晚了一直都不回家，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老人出门啊，您想他从石景山去颐和园也不近，在这样的路途当中最好还是携带一下像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 没错， 对吧？而且说实话一下雨吧确实容易走错路。您像我昨天晚上不就是看着高架桥就走错路了吗？拐弯是吧？没拐对，所以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你像我这年轻小伙子还犯这事儿呢。 年轻小伙子，车上还有导航，还走错路。您别说，人家大晚上找公交车站，又下大雨，看不清啊。 行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哪些收藏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白猫黑猫说，我收藏了一套《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小的时候是经常照着画武将，还有各种扑克牌。 哎， 要说扑克牌，各种主题的也都有。 是， 比如之前我送了您一套，记得吗？智化寺精音乐的。 哎， 后来打了吗那牌？还没拆呢是吧？ 玩拆是拆了， 嗯， 但是利用率不是特别高，以后多加利用一下吧。 行、 啊、但 我们玩个说瞎话什么的， 还是玩点高级的成长。 那什么拱珠 啊，咱们拱珠啊什么 敲三家， 敲三家得六，哎，是六个人吧？ 那算了吧，这不适合在台里弄啊。 对，张伯荣发来的一张照片，你看这是 CD， 嗯 啊 VCD 唱盘。 哎，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人家摆放的整整齐齐。 哎呀，我一看还有好多的都是应该是 戏曲吧，打京剧。嗯， 哦， 嗯，看来是特别喜欢那些、 哎、特别哎，过去有好多人装修哈，家里边有后面的一面就算背景墙一样， 嗯， 放的全是 CD 啊， 嗯 啊 VCD 啊这些，而且它那因为包装的封皮颜色不一样。花花绿绿还真挺好看的， 就整体效果特别的不错、 哎、 包括很多朋友家里都会设计那种多宝格嘛、 嗯 错落有致的，有大格子的，小格子的、 嗯、 宽格子的，窄格子的，然后呢摆上一些摆件啊，书籍啊，工艺品啊，就特别的有格调、 哎、 来说说贵的收藏、 啊、 好不好。百变魔女说、 哦、 我特别喜欢收藏包、 哎、呀， 见到包就走不动， 包治百病。 你要说多少有点道理哈、 嗯、 人家去年一下买了5个，今年又买了5个，儿子说妈你太可怕了，开个包店吧。 、哎、 要个平米数大的。 反正这个 嗯，作为男士、嗯、您有什么感想啊？ 反正我们男生对包没什么太大感觉， 嗯 啊，有没有无所谓， 当然也没有说清楚这包的单价也都不一样 啊。那就别提了， 那便宜的几十块钱100块钱、 哦、 贵的那几十万也有，是不是 几十万呢、啊、 比如说什么限量款呀，联名款呀，鳄鱼皮呀，鸵鸟皮呀， 以后 但是我们出于保护 动 物的这个、啊、我们就是尽量环保出行、 嗯、 主要是也没钱。 以后这些信息你就别看了，看完了之后你心里边到时脸上长包，你知道吧？ 没关系，我努力工作 啊， 不管是买多少钱的包，我都用勤劳的双手挣过来、 嗯、哎，好好好。用户拍桌子干嘛？用户4506说、 哦、 哎呀，用过的呼机手机都没扔呢、嗯啊、 家里都留着呢。 哎，我那手机好像基本上用过的我也没扔。 嗯， 因为里边其实我觉得更麻烦的是，比如说你原来存过一些照片， 嗯， 留过一些什么样的银行卡信息， 哎， 你觉得你给它扔了吧，就是你卖就卖不出去钱去、 嗯。 我曾经问过一次，就是我门口有一个什么爱回，反正是什么回收的这么一个 啊，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家。 然后呢，拿我那手机去，我说您看看，然后算完了型号，往里一输， 给您200块钱， 2块。 2块、多少年的手机啊？ 算了，我还是收回来吧。 确实啊，有的时候更新淘汰了手机之后，总觉得之前的手机当中有一些信息我还用得到， 啊、 但往往吧，把它往柜子里一搁、 嗯， 就真的好多年没再拿出来。之前的照片也都静静的躺在那手机当中了。 哎、有机会可以来聊聊啊、 嗯， 怎么能够把这些倒腾出来啊？ 嗯，林说、 啊、 我喜欢收藏手绢、 嗯， 看到喜欢的手绢一定会买一块留着。 哎， 最喜欢的一块手绢呢是红色的。图案是一台黑色的三角钢琴， 嗯， 是我和好朋友一起逛商场的时候买的。当时啊，他也特别喜欢，但是这手绢要说只有一块， 嗯， 他就让给我了。 哎、 这算什么？忍痛割爱，是不是、 哎？ 后来啊，他调到外地工作，临行之前呢，我就把这块手绢跟其他礼物放在一起， 嗯， 又送给他了。 哎呀， 这都是多年之前的往事，现在感觉买不到这么好看的手绢了。 嗯， 就是大家现在用手绢的机会好像也比较少。 但是我真的觉得手绢比这个纸巾啊更环保、 嗯嗯、 还是建议大家用啊， 可以重复清洗一下， 对啊，而且 只要做好消毒就可以。 我们小的时候小朋友都要求备个手绢， 嗯， 你小时候也有吧？ 用，就是幼儿园的时候、 啊、对，脖领子上弄一别针，别针上 面据我妈跟我说呀， 拴手绢 啊，你都那样啊？ 不是，你们那时候应该这样吧？ 反正就是包里会放一个小手绢， 方方正正的。 但是我已经没有太大印象，就我妈说我经常把小朋友的手绢拿回家， 嗨、嗯， 就我可能认不清哪个是我的。 哎，我教你一个北京方言吧。 什么呀？ 改了， 改了、 嗯、啊？ 什么意思啊？ 到时候你问问听众大家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顺手牵羊的意思、啊？ 不，改了。改漏了好多呢，这个 你从你的表情来说，我怀疑这词儿是不是一好词儿。 是个好词儿，特别符合您主持人，尤其是财经节目主持人的定位。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收藏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呀，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应景的事儿 啊，您说。 进入三伏天儿，很多朋友都开始贴三伏贴了。 嗯， 但是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也能网购到三伏贴，它究竟靠不靠谱呢？大家能不能自己来贴呢？ 嗯， 跟大家说道说道哈。进入到头伏，咱北京市很多家医疗机构也都启动了三伏贴的贴敷服务。 你启动了吃饺子的服务。 那也是，但是我做了一期啊夏季养生的节目，我都不好意思做广告，做好几次了。反正呢，咱就来说说这三伏贴啊，在网上三伏贴的销售同样火爆，但是卫生健康部门就提醒各位啊，网售的这些三伏贴药材成分不明，三伏贴也不是人人都能贴的万能贴，请大家切勿自行购买擅自贴敷啊。据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介绍说，在三伏天进行穴位贴敷，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冬病夏治的疗法。什么叫冬病夏治？ 对，你给解释一下。 比如说在冬天啊，大家的一些比如呼吸道啊、嗓子啊，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可能经年累月一直不见好。 嗯， 所以有的时候在中医理论当中就说冬病夏治，咱在三伏天的时候，贴敷贴敷，看看对这些冬病能不能起到一些治疗的作用。 三伏天治治三九天的病。 哎，您这个说的很在理。不愧是健康北京的主持人。说这三伏贴啊，通过在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的时间对人体进行穴位刺激疗法，这叫做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啊，就是这意思呗。 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 嗯， 今年要说这三伏天又是一超长的三伏天。 多长？ 有闰二伏，一共40天呢，属于加长版的哈。 嗯， 那这个三伏贴也要在头伏、二伏、闰二伏，也就是第二个二伏和三伏的时候分别贴敷。要说贴敷期间啊，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不能吃冷食冷饮，不能抽烟喝酒，忌吃油腻的食物。 哎， 三伏贴总体来说属于外治，治疗期间呢并不妨碍大家其他药物的正常使用，也就是外部治疗的意思啊。 外部治疗、啊、 哎，这个冬病夏治呢也催生了网上的不少商机，大家如果上网看一看就能发现很多的网店这三伏贴的销售都特别火爆，其中销量最高的月销量甚至超过了20万件。 火， 很多朋友都自己买回家想要去贴敷一下。如果您再看看这网店的评价，就有消费者认为网售三伏贴非常方便，特别省心，不用去医院，直接买好人家配好的药回家贴一贴就行了。但是啊，也有消费者对不清楚药材成分、贴敷没有效果、贴敷后过敏等情况表示了不满。对此呢，中医专家也表示说，咱这三伏贴啊，三伏贴里使用的是药品，药材的类别和质量的选择都有讲究，需要专业人员完成，也就是咱那个中医讲究面诊呀、您说说您的症状让大夫看看、人家根据您的体质去给您开药。比如说北京地区很多医院选用的温阳化痰的穴贴，就是北京中医院结合很多什么老中医的经验呀、还有人的一些疗法来研制的一些外用的三伏贴。另外呢，作为一种中医的治疗方式，三伏贴还讲究辨证施治。 什么意思？ 您、不能说您啊，比如说有朋友咳血了、发烧了，再包括孕妇啊、婴儿啊、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患者都不适合贴敷。所以也提醒大家，网售的三伏贴成分不明，请您切勿擅自贴敷哈。包括咱说三伏贴也不是包治百病啊，它毕竟不是包，它也不是万能贴，更不是人人皆宜，大家需要遵医嘱来贴敷。另外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比如3岁以下的，也是需要根据皮肤敏感的状态决定能不能贴，还有贴敷的时长。哎，我上周采访了一位嘉宾，人家说家里的小宝宝如果年纪真的特别小，还是尽量啊就保守一点，就先不贴了。 对，因为小孩皮肤还是比较娇嫩的， 嫩 那个东西吧贴上去之后多多少少有些皮肤的反应， 有一些刺激可能， 对，甚至有些人皮肤会起包、起大泡、这些都确实是有的时候每人体质不一样、还是尽量的咱们听医生的话。 是， 哎，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收藏，看来大家没人给他科普，就是没人给美哲科普到底什么是改了。 你看肯定不是一好词儿，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就是改了这件事情吧，就是逮什么好东西都往自己家兜里装啊，往自己兜里装，往家里带。 我是改漏的人呢。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您想想，您办公桌上的咖啡是您从哪位女主持人那儿改漏 过 去的？ 那、不是你主动送过来的吗？ 那倒是 啊，就是反正你那是改漏小朋友的手绢，是吧？ 我不知道那是小朋友的嘛。知道了，我肯定不 随便拿人 的别人， 肯定觉得人家小朋友这手绢那个里边的图案特好看。 哎呀，行吧，让你逮住一画饼，只能怎么说怎么认了。 哎，你会使手绢包小号子吗？ 包小号子 啊？ 不会，您还有这手艺呢？ 就是除了折纸外，就是小孩的时候玩折纸， 嗯， 然后拿手绢弄个小号子，小号子在手上之后，你葫芦它再往前跑、 啊，真的这么高级？ 啊、 我会用糖纸叠那个跳舞的小人儿， 嗯，跳吗？ 不跳，只是看上去像是跳舞、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秀才说我喜欢收藏老酒、茅台、五粮液、汾酒、竹叶青、郎酒，而且给我们拍来一些照片。 嗯， 这个我都不太懂哈。 我也不太懂 啊， 主要是吧，咱们的这个经济收入水平可能还没达到懂的那个段位。 您不是都有两家股票吗？ 我没有，那是我们那档节目的制作人吧？ 哦、他有两家， 记错人了吧？ 有两家， 我也不敢瞎说、啊，趁人家不在就在这儿，嗯，前天都是早点说了，我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棒球场的志愿者。 哎呦，真好，我去过那个馆， 我收藏了一个比赛时候使用的棒球。每当看到这个都回忆起当时当志愿者的日子， 嗯， 我又想起来全天都是早点应该跟我是校友， 哦，是吧， 那应该是我的师哥或者师姐吧。 哎，棒球你打过吗？ 没打过。 没打过棒球？ 没打过。 你不学习一下吗？ 为啥呀？我当时挥球的那挥拍挥棍的那个人挥棒的那个人、 哦、 还是当戴一个手套抓球的那个人？ 反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特别好，动作优美，而且锻炼各种各样的协调能力，而且团队配合。 是吗？ 嗯，真的特别好。 经常打棒球？ 我就是看人家打过，然后想学，然后这得需要好几个人。 我感觉身边好像玩棒球的朋友还是稍微少一点、 嗯、 你要说打一乒乓球打一羽毛球、 嗯、 那可能大家说组个局就能组了。 在美国在日本就是第一大运动，你说美国 NBA 很牛啊，打篮球看见、 嗯、 但是美国第一大运动是直棒、 哦、 啊，就是日本也是真直棒。 你包括很多漫画当中都是、 哎、 一弄很多小伙伴去打棒球了。 但是你听说过男棒女垒的说法吗？ 没听说过。 男子是棒球，女子是垒球，所以我让 你没有女的打棒球是吧？我就说这里面一定暗藏玄机。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发送入群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刚才已经有发了、 哎、 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每折呢会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拉进来，您得点一下同意。另外我们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您可以如果过了3级啊，您听众的用户过了3级也可以发照片，我们期待着您和我们的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嗯，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3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撩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为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 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此时此刻呢，在北京城有一些地方呢正在下大雨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哦、又下雨了。 又下，我们的直播间外边是没有、没下雨啊，但是据说是有些地方正在大雨瓢泼。 哎 啊， 那大家一定要出行注意安全呀、啊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收藏过什么样的东西啊？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喜欢收藏这些东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问您个问题啊。 哎呦呵，您来。 就是现在咱们在外边遛狗得拴绳是不是？ 那是必须的。 那遛龟需不需要拴绳啊？ 遛什么东西？ 龟。 乌 龟。 哦，乌龟还遛呢。 我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呢，蓉蓉姐发了一张照片。 嗯， 一根绳 啊， 拴着一小乌龟， 呵， 在小区里的院儿啊遛呢。 这个你能左右它的方向吗？ 那就使劲蹬呗。 关键的问题在于，它走的应该不太快吧？ 嗯， 是不是？ 嗯， 这样着急回家还得给它抱起来。 但是我就想到，现在不是说遛宠物你都得拴绳，都得有保护措施。你看人家遛个龟也得拴个绳。 有些有像动物里边我也不太熟哈，像狗常见遛的，猫就很少。 对对 对， 对 吧？龟更少。 嗯，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觉得有意思，所以拍这么张照片？ 行吧， 我猜的 啊。然后北极光说：“二位好，我的东西没法收藏，因为那些东西太占地儿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收音机。” 嗯， 后来我都给卖了。 Oh, 就留下了一个汉显 PP 机。 哎，你说既然旧手机都卖不上价，不知道这个老的收音机它到底是保值增值呢、还是贬值呢？ 有些你分什么情况，就是普通版的估计都会贬值。 嗯， 但是有些那个特别好的估计应该能保值吧。 就是机械构造特别精巧复杂的。 哎、你知道收音机贵的能卖多少钱吗？就是买 是、 买新的多少钱。 嗯，没有概念。 只收音啊，没有任何别的功能，只能听听广播。 得看是哪一年买吧， 就是今年，比如说这两年买个新的， 嗯，一二百块钱， 得一两千块钱， 一两千块钱买一收音机 啊、 哦、 对啊， 哎呦，那听我们广播的门槛怎么这么一说 高是吧？对、 啊、那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您下载一听听 FM， 哎， 就可以通过手机听广播了。 有好的也有贵的，什么事儿都是这样，包括手电筒。 嗯， 哎，贵的不是也好几千块钱？ 那估计那手电筒首先照射的范围特别远， 就是那有一个 还附带很多功能。 你看你的灯泡够不够亮？ 哦，瓦数够不够大？ 那叫流明啊，瓦数、 哎。我就是说的更通俗一些，大家都能领会精神。 渔人老宋说：“我辛辛苦苦收藏了400多本小人书， 让我老爸给卖了 啊， 心疼死了。 哎呀，确实有点心疼。 哎呀，这确实是哈。 这要卖，比如说放在旧货市场上，或者是放在那个二手书平台上，没准还能卖个高价呢，是不是？ 你看你这财迷主持人就是这样。 我这教大家小财大用嘛。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啊。焖面炒鸡蛋说，我有一小癖好，收藏每次的机票，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每个月都要当一两次空中飞人。那这些年呢，特地买了一小盒，把这个机票都装进去，有的机票上那字儿都褪色了。 您赶紧把办个金卡， 办一个什么？ 就是航空公司的那个，不同航空公司的那货源卡。 您有几张啊？ 我这个因为疫情。积分都到期 清零了是吗？ 过期了好多， 那说明之前也没少飞呀。 还行吧，当然没有人家出差工作的多，我们都是一心放在工作上，踏踏实实在家里边上直播， 在家里边上直播。您上一个 我 试试，我 们以台为家 啊。行行行， 对吧，就是 这反应挺快的。 然后呢，偶尔休个年假就只能是这样了。 要说这个收藏什么机票火车票，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爱好。比如我妈，我上大学的时候不来北京了吗？我妈那个时候经常会来北京看我，就把每次北京往返石家庄的火车票，北京往返石家庄坐飞机的太奢侈了，刚起飞就降落了，是不是？ 先飞一趟，这是广州转机嘛？香港， 有人编排您， 香港转机也是可以的。 哎，反正我说正经的呢， 正经的， 就说啊，把这个所有的火车票都攒起来，等我大四的时候，发现真的厚厚的一沓， 全是 满满的母爱， 全是母爱。 我是妈妈的小棉袄， 哎，就是有点漏风。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位于东三环 CBD 国际商务区，那从我们直播间往外一看就能看得见哈。车水马龙，穿梭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繁华的地界曾经是一片纺织厂。 哦， 你知道吗？ 石家庄有很多棉纺厂，棉一棉二一直到棉七呢。 哎，北京也是，也有棉一棉二棉三。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啊，在我们东边的八里庄有三个大型棉纺织厂拔地而起，结束了北京是有布无纱的历史，就是能有布没法做纱，是吧？那么斗转星移，纺织厂已经成为历史了。然而周边取名像印染厂、工商之寨，这你去过吧？ 没去过。 你在传媒大学你没去过印染厂？ 我去哪个印染厂啊？ 就是那公交站名叫印染厂 啊。是吗？ 对啊， 我没印象了嘛。 对面是华堂嘛，华堂那站的站名就叫印染厂。 我往那边去过吗？ 哦， 我没什么太大印象。 你上大学的时候十里铺华堂是不是都已经转型了？ 不不不，我、 啊、 我应该是来台里之后华堂还在呢。 还在呢是吧？就是十里铺华堂那站叫印染厂。 你看我这休息的时候都在图书馆待着，确实啊，吃喝玩乐匮乏一点。 说的跟真的似的，反正这个车站至今还留着，包括像光华染织厂命名的光华路，这个我们现在 光华路 SOHO， 哎，光华路这些原来是光华染织厂的名字，以它命名的。 原来如此， 哎，透露出当年纺织厂的丝丝痕迹啊。最近呢，因为一部叫做《织梦年代》的微电影，老纺织工人们又聚集在一起，在影片当中，他们穿越时空，重返了青春的年华。放映机闪烁着电影开场，一位老人拉着孙女的小手漫步在叫什么来棉文创园区，这里呢曾经是北京， 您再看看是来什么文创， 来锦啊、哦，就是现在叫来锦不叫来棉啊，因为跟棉纺织厂凑一块，棉和锦之间的区别在于哪？ 棉花的棉是木字旁 啊、哦，锦呢 锦呢就是钱字旁， 我们把那个叫金字旁，你们管它叫钱字旁， 那差不多，钱字旁金字旁， 真是财迷主持人嘿。反正不管怎么说，俩字不一样，得看清楚了是吧？反正这电影开，这里曾经是北京棉纺织二厂。老人就向孙女讲述，说爷爷以前就在这儿工作，高高的机器，一排排的纺锤啊，转着圈，这么一接就成了细细的纱线。观众席上望着年轻演员扮演的自己，已经白发苍苍的杜茂恒眼圈泛红了。虽然已经过去68年了，但是在纺织厂当中的悠悠往事依然浮上心头。人家说了，当时啊，新工厂有1100台织布机，年产5万锭棉布，是吧？就是人家那 是 人家那个量词啊，大概是这意思。 锭子的锭， 哎， 也跟钱有关。 啊，你真是专业哈！三厂这个，反正当时大大弥补了北京物资的短缺。说起过往，人家杜师傅眼中闪着光。 怎么回事啊？ 二厂啊，三厂啊，接连建成，棉纺城规模出现。随着纺织技术的不断升级，一厂的叫什么高级斧绸，二厂的铜屏纯棉啊，精梳纱， 花蕾牌的戏坊，这个说起来现在都拗口了哈。 嗯， 但是在当年在国际上是声名鹊起，成为了创会大户，什么灯笼牌的、灯笼牌的，什么安伦纱，这些咱都不是没见过。 嗯， 棉纱等等。说五十年前，说我就在这儿工作，穿的也是这种时髦的。啊，翻领的连衣裙。 哎，我就想起来啊，好几十年前有一种女孩特别喜欢穿的连衣裙的布料， 嗯、 是不是叫什么布拉吉之类的？ 哦， 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我就是看那些年代戏， 嗯， 就是漂亮的小姑娘说， 哎， 你这个布拉吉挺好看的， 就是连衣裙的意思 啊，就连衣裙的意思 不是指布料是吗？ 布料我也不太懂女孩的连衣裙，但是我们知道的确凉。 嗯， 你知道的确凉吗？ 知道，听说过 是吧？ 嗯， 的确凉的凉是凉快的凉吗？ 不是，是良好的良。 哎，可以啊。反正据说哈，这个当时这个车间跟当年一模一样，望着银幕呢，坐在座位上的很多老人仿佛回到了过去，他们脸上有笑，眼中带泪，神奇的光影将七十年的悲喜和三代棉纺织人的青春织补在一起。这个微电影呢，一共分为五个单元，五个故事，呈现出老纺织工人那么精耕细织、艰苦奋斗的岁月。 嗯， 那么原来精棉衣厂的这个杜玉芬就说，说招工面试的时候就问你，你身高多高啊？你多高？ 173， 一米七三是吧？不行，不要， 太高了是吗？ 就是后来人家杜玉芬还拿着他手转了一圈看了看，当时人家就说，难道这招工还看手相呢？ 那不能吧？ 对吧？进了车间，你有几个斗几个簸箕？ 我咱私下交流啊。 啊，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车间，他一下就明白了看手的原因。原来啊，这纺纱机呀、啊、有高有低，矮了你够不着机器，高了也不好操作。另外呢，手指得灵巧啊，这要棉线断了还得赶紧接上。 你比如说1米65左右是不是正好啊？ 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你这太高，我就开玩笑啊、 嗯、 可能是不太适合这个工种。 那您可以去啊。 不带这样的哈。当年的纺织工人如今已经是年至耄耋，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仍然生活在八里庄的老宿舍区。八里庄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的主任许强就说，说我们辖区的很多老年居民大多是当年纺织工人或者是纺织工人的后代，居民啊参观或者拍这个微电影是一种新鲜又大胆的尝试。 没错， 哎，对吧？近年来他们也是通过专项课题研究采访老职工，撰写了八里庄啊纺织口述史，举办社区老物件展，这些形式不断梳理地区的特色，将深埋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记忆唤醒。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一片有好多的原来都是家属楼， 嗯， 对吧？就是这一片可能都是棉衣棉二棉三厂的这些职工住在这 片，里面住的住户可能一辈子都是献给了这个厂、 哎、对啊，你像我们单位也有宿舍区嘛，804附近就是九元桥那一带、 哎、 对吧？其实都可以来聊聊当年曾经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嗯，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也可以拍一些微电影， 嗯， 对吧？像美哲这样有才华经常拍一些视频的，别老拍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拍拍我们这些节目？ 行 啊， 下回您去棉纺厂就职一下，我帮您拍一下，看看您有几个簸箕几个斗。 哦、 你说到簸箕和斗哈，我妈给我看过，说我是十个簸箕、 啊这个、有笤帚吗？ 没有吧，不就就是簸箕是不是不封口的、 啊、 斗是封口的。 你这懂得真多哈， 我已经忘了 是吧？反正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 对对，没一斗穷二斗富三，那算了吧，就是这个。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有哪些收藏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当然了，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啊，您回复的是入群啊，进入的入，不是进群， 对， 入群， 入群两个字、 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没错，大家不能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里发，您得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公众号上、 哎、 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嗯，凤安说，我收藏了很多特别老的工具，木工工具，然后也给我们发来了人的收藏的一些图、 哦、 包括梦琪 Better 也是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都是那个小时候大家用的文具。 嗯， 您看那个花花绿绿的配色就比较有年代感、但是能保存的这么好，保存下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有好多书签是不是？ 这个应该是书签和尺子二合一吧、 哦、 您看这中间不是有一个条吗、 啊、 就是你可以把它别的书上。 嗯， 嗯， 还有一些都是一看 什么长颈鹿的尺子，还有头上带橡皮的笔。 嗯， 哎，特别好，可能跟我是一个年代的。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哪些的收藏哈、 张辉说，我们家我妈收藏缝纫机啊，总想让我拉走，他老人家感觉自己不用了又舍不得扔，现在这个缝纫机啊，你说算不算收藏？ 嗯， 蝴蝶牌的是不是？ 我这个我就没有研究 啊， 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史家胡同博物馆， 哦， 发现人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老北京生活展，就是从附近的居民家里收集一些老物件， 嗯， 然后呢作为一些展览的藏品， 是吧？ 那没准以后您家这附近也会办个什么小型的展览， 也可以捐出去。 哎，对对对，大家呢凑吧凑吧。 哎，我跟你说，啊，当年早年间这个藏宝鉴宝的一些主持人，电视上的哈，咱就不说哪 家，嗯，拿一小锤的那种吗？ 啊，不是，就是那种，就是看看到底是不是专家，一看到底是不是老年间的物件 啊。 那个最不会聊天的主持人就是，哎，你要不把它捐给国家吧。所以这个缝纫机也是家传的宝哈，您可以免费借给参展一下。 对对对， 啊， 当然这全凭自愿嘛。 对，朝阳宋师傅说，京棉一二三厂、北京艺人厂、纺织厂、机械厂四个厂是连通在一块的，还有铁路专用线。 嗯， 特别厉害。 嗯嗯，夜上灵车说啊，说我们家里收藏的很多都是我每次参加各种活动的证件。 嗯， 比如说球赛， 嗯， 演唱会， 嗯， 还有中超足协杯等等，还包括前阵子不是七一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我也去了， 嗯， 还有证件照呢。估计人家是工作人员， 是吧？ 嗯， 我参加工作之后也收藏过，后来没坚持住，就是各种各样的记者证。就是比如说各种各样比赛，他不是发那种包括中超联赛啊，那当年甲 A 啊联赛那种记者证， 可以挂在脖子上带一绳呢。 对，后来实在是太多了， 嗯，全都 就是 集中销毁了， 就后来就找不着了。 嗯，我看到我们台其实有很多就是常年跑口的记者 啊，也会有很多 可能工作个十几年二十年，真的攒很多这样的工作证， 是吧？ 但是也都是代表人家为电台为广播事业做出的贡献， 嗯， 是不是？ 是 特别有纪念意义呀，啊。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哪些的收藏，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7026说，我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买的纪念品放在玻璃柜里边当收藏品欣赏， 嗯， 比如去荷兰买那小木质的郁金香花。 哦， 你这不是去荷兰都带的小鞋回来不 是吗？ 啊，木鞋， 嗯，哦，对对对 啊， 那是不是还带一些什么风车的， 你喜欢吧？ 我不喜欢小鞋， 但是你喜欢各 种各样的礼物。但是我旁边的人呢，总喜欢送我一些小鞋。您说让我在节目里也不好意思说的，是不是？ 啊，去泰国买布置的小象，去日本买那小姑娘头像的钱包， 嗯， 哎，看一看，可以回想一下当时旅游的快乐时光。 嗯， 哎， 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喜欢收藏的， 嗯， 娃娃， 娃娃， 各种各样的 娃 娃， 娃娃，芭比吗？ 其实不是芭比娃娃，就毛绒玩具那一类的。我看到斯芬克斯说小时候啊，除了和其他男孩这个舞刀弄枪啊玩打仗之外，因为邻居同龄的女孩子特别多，和他们一起玩啊，我也对洋娃娃比较有好感。 嗯， 所以呢也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是斯芬克斯收藏的几个娃娃，也几十年了呢。 哎呀，金发， 特别好看，是吧？ 对对对，特别好看， 嗯，穿的那个衣服，小衣服也特别精致， 哎， 有点像进口的，是不是？您看这个样 不能吃， 您想什么呢？进口食品 啊！ 哎呀， 啊，就是， 饿了吧？ 有点 行。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跟我们来聊天。酷酷 Kiki 说，我小的时候收藏橡皮，各种各样的，五大箱子跟宝一样，去年全卖了，当废品了。 橡皮呀， 啊，橡皮呀，啊， 嗯，现在橡皮也做的特别有意思。 我。这个多年前我上真正的是九十年代附近，我们班同学我过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五个小橡皮， 嗯， 全是恐龙的，你知道吗？ 哦， 有恐龙的，当时就觉得特别神奇， 嗯 啊，然后后来呢，这都过了20年了，然后有一次去日本旅游，看到日本的文具店里边的橡皮做的什么汉堡包啊、汽水啊，各种什么样的都有， 嗯，真的是什么样都有，包括之前有朋友就是出去玩送给我一个橡皮， 嗯， 他也是从日本带回来的， 嗯， 就是那个橡皮啊，它开始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方形，是不是？ 嗯， 你只要用一段时间把两个角磨成那个圆包形之后， 嗯， 它就会呈现出富士山的样子， 哦， 就是你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富士山， 嗯， 所以这算是人家的一个文创产品， 嗯，创意啊， 嗯，创意小橡皮。没用啊， 人家还没见到富士山呢。 对，还没见到富士山， 哎， 估计以后也舍不得用， 哎， 就是留在家里珍藏了 啊。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什么样的收藏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哈，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入群两个字哈，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干嘛这犹豫什么呢？ 就是突然恍惚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看见簸箕，看见斗了、 啊、 看见有朋友建议我，你不刚问我有没有笤帚吗？ 嗨， 说啊，让我把我们家笤帚都给您媳妇儿，有用、 哦、这能有什么用呢？ 你猜呀、啊、 还有很多听人劝，这平时不留言，一留言就是开始夸人，怎么那么听着别扭。说小美啊，有蓝翔的老师带着，进步真快啊。 谢谢您 啊，这是进步快吗？ 我也考一挖掘机证。 然后用户9763也说，说美哲是在李凯的女搭档当中最不容易掉坑里边的，斗嘴当中从来不落下风的，加油呢哈。 我们这叫交流，不能算斗嘴是吧？ 现在我跟您说，哪个女主持人都不好欺负啊，这个 有的是节目里不好欺负， 啊、节目里外更 节目外不好， 都不好欺负吧？ 我这是属于节目里节目外都特别尊重您， 啊、 把您当做这个伯乐。 哎呦呵，真会聊天， 前辈。 啊真会聊天， 请我吃饭。 嗨，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袋子猫说：“主持人好，我就是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的这个细纱车间保养工段的工人。 哦， 81年参加工作，明年就可以退休了。 嗯， 说我收藏着从年少到现如今所有出行所用过的所有火车票，很多都是很有年代感的，带着厚厚的这个很厚重的回忆。 哎，真的，比如说您退休之后啊，就是在家里翻一翻年轻的时候，都去过哪儿，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应该特别的回忆满满。 因为现在的火车票都是纸质车票了，我们小的时候都那种硬纸壳儿啊，就跟那个布票差不太多。你布票你也没见过？ 没见过。 就跟就是小细长条， 不是普通的纸是吧？ 啊，厚纸壳儿，然后拿那个钳子一剪 ，M 型的一个豁口，证明验过票了。 嗯，我们确实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些火车票也都会给您剪个小盒，但是现在大家都从网上订票，基本上不太取纸质票了。 是， 比如大家二代身份证 直接刷了， 刷个脸，乘个车特别的方便。 是，那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那种纸壳儿的、白底儿的，然后那种跟手机的长方形的嘛， 嗯， 挺小的。还特别的有意思 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问您收藏什么 啊， 您说爱收藏钱。 嗯， 哎，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 爱收藏各种人民币、 哦、 时光雕刻说，我上班之后啊就开始收藏人民币不同面额的、是过去的那些版、之后每次换人民币好几版我都收藏了、这都变成习惯了。 是， 不知道现在一张大团结， 你见过大团结吗？大团结面额是多少钱？ 五十、一百、十块、五块、一块、两块， 你再都有，你有两张三块钱的吧？ 没有，哪来三块？有没有啊？哪来三块钱呢？ 十块钱的， 十块钱的 大团结啊！北京北边有一个地方叫马甸啊，那儿有一个邮币卡市场。当年曾经，现在好久没去过了啊。对面大荣啊、国美，对面邮币卡市场，就是你可以跟那儿看到很多的钱币的收藏。啊，当然了，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说，家里边的老人给了他好多那些外国的钱币。 哦， 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去国外，还真的愿意把他那钢镚啊都改了改了。 哎，我们家也都这样，您都是改了过来的是吧？ 这不是花剩下的吗？钢镚 就是去到哪个国家留一两个硬币，这样呢就是放在一个小兜子里。 你别说，还真有用。 啊， 当年有一次啊，这个去欧洲的一些国家，咱就不说去哪儿啊，他收小费去卫生间，然后甚至于有些许愿池啊，你不是往那个里边扔钢镚吗？ 我从来不扔， 扔欧元那一个钢镚多贵，你扔日元的钢镚， 那您怎么不扔韩元呢？ 当然不知道愿望能不能实现就不知道了哈，那估计是不是不太 你 打了折扣？ 你光许愿不行，你还得做好事儿呢。 哦，是吧？ 你就比如你直播间老抽不着奖，你从来不反省一下为什么，是不是？ 这都是封建迷信啊，说一乐就完了。 子期东来说收藏报纸算不算呀？每当遇到国家大事儿、喜事儿，我就收藏一下当天的人民日报。最早我收藏的一张应该是香港回归的，那应该是1997年的了。 对对对对，啊，当年还有就后来还会说出好多号外，所谓的、特别的有意思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呗。 哎呀，来说说暑假作业的事儿。 哦， 现在要说这小朋友的暑假作业花样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了。不像我们暑假的时候什么把整本书的词儿都抄一遍、给 你 一本寒假生活。那您那小时候写什么呀？ 我们那时候放假随便玩。 随便玩，不留作业。 啊、到快开学了，小朋友分工合作，我不是讲过吗？ 啊，行行，知道知道了、这都是这个不学无术的孩子。来说说现在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哈。再过两天呢，全市百万中小学生就会迎来近两个月的暑假了。记者发现，各个中小学在暑假当中都把科学、艺术、体育、劳动等等内容融入到了暑假作业当中，鼓励大家既动手动脑，也可以仰望星空，还可以脚踏实地。所以今年的这暑假作业要说还真是特别有意思。 你说说看， 今年暑假中关村二小天文社团星云社的同学们就收到了一封科技感十足的作业清单。要在这个暑假当中完成一次望远镜观测，寻找一颗星，然后呢再完成一次星空摄影。 这听起来挺复杂的、 哎、呀，听起来挺高大上的。据这天文社团的老师朱歌雅说，这颗星啊，就是星星的星哈、可以是天体和天象的观测、当然也可以是空间站还有人造卫星、 这个特别火、是吧？这两天可能很多喜欢天文的爱好者都拍到了咱们中国的是吧，特别的漂亮。 没错，其实平常人家这个社团也会组织同学们开展各种比如说天文观测活动、天文摄影活动。那这个假期呢，专门设计的中国古代历法尤达卡 将会派上用场，让同学们通过看一本天文书、录制好书推荐视频等等活动，在假期当中延续对天文的兴趣。那在之前呢，星云社的孩子们是刚刚完成了一次寻星的活动。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7月4号的时候，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嗯， 那当天晚上呢，天河核心舱也是从咱北京的上空飞过了，而且反射太阳光也达到了最佳的角度，可以说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嗯，也是一首歌的歌名是吧？ 没错，朱老师跟同学们说，大家不仅可以用肉眼去观察一下天河核心舱过境北京上空的景象，还可以用相机啊拍摄到他们的星轨照片呢。你说小朋友们都觉得特别的兴奋，也都决定，哎，咱用相机来拍下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吧，用这样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来和三位航天员叔叔打个招呼。这幸运社的成员张晨毅说，同学们自发组成了小组，在居住的小区或者是附近的公园就选好了拍摄地点，架好相机，设置曝光时间和拍摄的间隔。 哎， 要说小朋友们这个摄影技巧掌握的也特别娴熟哈， 其实 是非常专业的， 我觉得 老师指导。 哎，这样的暑假作业特别有意思， 哎， 比那个哎抄10遍课文然后写篇作文这听起来丰富多彩多了。 嗯，听起来有意思多了， 是 不是？起码大家能走出这个家里，走出教室啊，去户外活动活动。刚才要说咱说的是这个仰望星空， 嗯， 再来说说脚踏实地的故事。 你来说说。 地处葡萄种植盛产基地密云区的聚各庄镇中心小学的同学啊，会在葡萄种植和收获当中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哦， 要说啊，在这个假期，有一部分同学就来到了学校的葡萄园。 哦，学校里边还种葡萄呢。 啊，那可不是吗？对这个葡萄树进行掐尖打叉， 嗯， 还有施肥浇水，那不树杈儿叉吗？ 啊，打叉打叉。 还有这个葡萄果实病虫害防治等等。 哎，葡萄架子上最常见的病虫都是什么虫子？ 小腻虫。 我在葡萄架上见的最多的虫子哈，就是那种绿色的 毛毛虫， 然后呢一节一节的 菜青虫， 然后那雇佣的那种。 哦， 你见过吗？ 没见过。 下回找一个让你看看。 葡萄我见过 啊， 葡萄的病虫害虫那确实没 怎么 机会见。要说这小朋友是不是从小就可以了解一下葡萄的种植， 嗯， 啊，还可以维护日常管理。还有一些同学呢，在家里啊， 嗯， 人家就种了葡萄树。 哎呦， 利用在学校学到的葡萄树管理经验，把自己家院里的葡萄树的长势和学校的那个葡萄树做个对比。 哎，葡萄不是住藤？ 咱们一般都觉得这个葡萄是挂在藤架上， 对对对， 葡萄藤葡萄藤的， 啊， 但是节目前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啊， 有一些葡萄类的果实还真的是长在葡萄树上， 嗯，长在树上的，啊， 嗯，尤其是外国有一些品种的确是这样的， 哦， 有一些长在树上葡萄卖的还老贵呢。 赤霞珠。 赤霞珠啊，嗯，那你说这个飓风它是长在葡萄藤上还是葡萄树上呀？ 啊，行，你不懂啊， 那你说说呗。 那还行，平时不喝葡萄酒。 哦， 没事。 哦， 啊， 我知道了。 啊，这回喝过了。 有一种就是葡萄酒是赤霞珠是吧？ 啊，对对对。 您老给我来这阳春白雪，明知道我是 不喝酒的 底层人民。 平时不喝葡萄酒啊。 那确实不怎么喝酒。 嗯， 行 行吧行吧。 刚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到自己家里边， 啊，就是，把这个自己家院里的葡萄树啊， 哎， 和这个校园里的葡萄树做一对比， 嗯， 记录一下自己的种植妙招。要说这聚各庄镇中心小学的校长，孙翠明也说，在暑假当中，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8月中旬学校的葡萄采摘节。 嗯， 同学们在采摘、品尝、分享和义卖当中， 嗯， 感受劳动和收获的快乐啊，可以卖给李凯老师， 哎， 做一些赤霞珠。 那这事儿比较复杂。 要说同学们还设计了一款特别高级的装备， 嗯， 叫太阳能采摘葡萄机， 哦， 还有自动挑选葡萄机， 嗯， 还有葡萄酿酒机， 你看 啊，这种小发明也都会在8月份的采摘节当中亮相。 嗯，其实啊，孩子的暑假，其实我们这当家长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玩好， 嗯， 玩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一些知识。像你这种仰望星空啊，包括在田间地头来 脚踏实地， 我真的觉得比那些传统的文本的作业要好很多。 嗯， 也是希望更将来更多的一些学校，包括一些家长，不要老盯着那些， 哎，考试的分数啊，多让他们回到大自然当中。每当你仰望星空，你是不是觉得孤单？ 你是不是觉得热泪盈眶 啊？那是因为脚爱的深沉是吧？ 嗯，反正就是吧。现在的小朋友确实暑假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 哎， 也不一定都天天在家里写作业了。 是， 当然学校我觉得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嗯， 您看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无论是天文社啊，还是种植、农业这种， 特别好 啊，都特别好。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哪些收藏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呢说的是学生哈暑假的生活，当然对于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当中，老年大学也不失为一种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一种方式，对吧？那么下午两点半呢，在物美超市甘露园店的三层逛商处超市的老年人和这个快乐五十啊，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正在热情的交流着。 不是五十岁就算老年了？ 人家名字起的叫快乐五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 不知道您心里有没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啊？ 我肯定没退休呢。 那倒是， 对吧？还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还得挖坑呢。 这两天呢，这家超市成为了北京第一个引入老年大学的社区商业机构。人家说了，这是一节公开课、试听课啊，免费的。主要讲讲舞蹈啊、旗袍的穿着呀、智能手机的操作呀等等。明亮的教室里边已经坐了30多位老人，老人们一边听一边小声交流，说：“你看那个穿旗袍的老师多漂亮， 有气质。 哎，你看那身旗袍真不赖，以后咱要是能穿成这样多好。 嗯， 哎，我也上台表演去，是不是？ 哎， 其实说实话，很多上岁数的人穿旗袍特别的好看， 特别有韵味， 哎，特别的有气质。人们说这儿最近一直在改造，以为要改成什么的，没想到来了个老年大学。”老人们多数住在附近小区，平时呢经常逛超市。刘大妈就是甘露园的老住户，早就想利用退休时间啊，闲暗的时间学点东西，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所。说社区呢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活动，但是频率比较低， 嗯 啊，隔三差五，真是隔三个月差五个月来一回是吧？而且不成系统。离家不远，朝阳大悦城倒是有很多培训机构，但是面对的都是像青少年，对不对？ 就很少有针对中老年朋友的。 哎，像美哲就去学了个某联英语，是不是？ 嗯。 老年大学的甘露园校区重新开张呢，在促销之后呢，课程收费大约是499块钱，15堂课。 哎， 每节课大约多少钱？ 30多块钱。 哎，可以啊。刘大妈报了两门课，一个是旗袍。还一个唱歌， 嗯， 老马呢是课堂里边为数不多的男学生，报的课程呢是智能手机应用， 学学怎么玩转手机。 哎，老年大学的课堂里边，老师和老人们进行欢乐的互动哈。课堂外边，人家物美的这边的负责人还跟人家啊老年大学旁边一块来聊天呢，一块来进行交流，说就是超市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说我们这个顾客当中中老年人比例挺高的，所以呢我们继续想巩固和老年人顾客的一些关系。北京的商业竞争这么激烈。各类实体卖场啊，电商混战，作为老商超，我们想在这个激烈的商战当中找到换新之道。所以呢，经过全面啊进行调查，最终呢选择甘露园这家店先吃螃蟹。说这个店呢客流量比较大，空间也足够，更关键的是60%的顾客都是住在附近的老年人。 哎， 挺好啊。 嗯， 最先面向顾客开放的是老年大学，还会有一些免费的棋牌室啊、图书馆啊、图书室啊。说我们跟老年大学合作，一拍即合，这是一种互相流量转换的理想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超市为老年大学带流量，老年大学呢为超市揽顾客。上完课之后，顺带手呢去超市里边再买点东西。 哎，一个吸吸人气儿，一个提供场地， 哎， 一拍即合，两全其美，也方便了大家可以学点生活中的小技能啊， 哎， 去陶冶陶冶情操啊。 哎，我觉得你真是一个财经节目主持人， 就 说到这方面，不是滔滔不绝。 嗯， 啊， 让我想想，明天早上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话题是什么呀？ 啊，明天还是你上直播是吧？ 明天早上。 哦，行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有什么样的收藏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可以发送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看哈密瓜就说，哎呦，现在能上老年大学那可太幸福了。 嗯， 我从退休那年啊就开始申请老年大学， 嗯， 到现在都5年了还没排上队呢。 哎呦， 所以我觉得您不妨看看家周边是不是有这些 就是和商业机构合作的一些老年大学， 反正 但是现在还是在试点阶段， 对对 是吧？ 30块钱一节课，30多块钱一节课，反而得花点钱哈。 我觉得也是图一个乐呵嘛， 哎、 你看大家呢在一块交流交流，其乐融融的、 嗯。来看看各位的这个收藏品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畅说，我们家保存的这几件物件啊，也有年头了。你看这只碗是当年我在新疆的阿勒泰上小学住校的时候、 哦、 父母给买的，已经58年了。 嗯， 小坛子呢是1969年老伴儿在当年工美，就是北京王府井那工美大厦、 啊、 买的啊，已经52年了。工美里边的东西现在也挺贵的啊。 嗯， 装针的小盒是当年啊，然后呢这个学校送的，已经51年了。花瓶呢那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已经46年了。红灯收音机是在百货大楼买的，45年了。床单是当时东风市场买的，也45年了。 呵， 碗是交道口日杂啊商场买的，44年了。 嗯， 这套 44年没给卖了，也挺不容易的。 你那卖了是菜了的意思，还是给它卖出去的意思？ 当然跟您学的就是菜了的意思、 啊。菜了的意思啊，菜字怎么写？ 菜 ，C E I。 啊，然后呢，这套量杯是在北京农展馆的展销会上买的，也41年了。你看这几件物件都超过40年了，如今保存的依然很完整。说我是个用东西很仔细的人，所以这些物品保存的都挺好的。 还真的是啊，人家给我们列举这么多特别有年头的老物件、 嗯、 估计也有一些感情在里面。 哎、 当然，人家畅还说了，说我们家还有一块月饼，您猜这月饼是哪一年的？ 哪年呢？ 10年前的。 不是这玩意儿还能当板砖使了吧？这个 2011年8月28号的月饼、 哦， 对于食品来说，不知道算不算老的了？ 那 这太老，这都算古董了，是吧？ 这就看看。就得了， 一直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嗯、每年中秋节拿出来拍个照片，快10年了，没什么变化、 哦、 不知道这个日期是不是对您来说比较有纪念意义、 嗯、 或者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哈？ 是， 但是吃这肯定就没法吃了 嘛，那是肯定的呀。 嗯， 然后离鸳鸯草说，收藏嘛，我喜欢收藏电话卡、银行卡，就通通告诉我密码，因为 ICIPIQ 卡 是吧， 通通告诉我密码、 啊、你没少看呢， 那个电影还挺有意思的 是吧。说这个因为卡上的画面各式各样，尤其是生肖属相的一些图画很是漂亮、 嗯、 还有各个国家的冰箱贴、小铃铛、 哎、 各式各样的香水瓶、小酒瓶、小瓶子的造型很美，葡萄酒啊冰酒瓶上的那些木塞啊，然后呢上面的画像也是各式各样的，特好看、 嗯、我觉得黎黎人的这位朋友也是特别有生活情趣的、 嗯、 你看人家收集的这些小物件都带有一些文化的元素在、 嗯、 是吧，像冰箱贴，往往大家可能出去旅游的时候到一个地儿就买一个当地的那种、 啊、对，好多好多人家里边的冰箱都是那贴满了冰箱贴。 您不是说您家就是吗？ 哦，我们家倒没贴满，但是确实有一些挺贵的，不怎么经常去的一些地方的都藏起来吧。 嗯，好吧，就贵的就别往冰箱上贴了、毕竟家里有俩娃， 对，俩熊孩子，这不定什么时候给我揪下来。 哎呀，北极光说那个葡萄藤架上不是有虫子吗？ 嗯， 您说的那种，北极光说这叫大豆虫，大概6-7公分，绿色的，是这个 吗？我们叫大青虫子， 大青虫 啊、 嗯， 就是那个雇佣，他 行行，不用描述了，就饭点呢， 他那腰还特好使，能立起来。 软是吧、 啊？对啊， 有弹性，有韧性。 对、啊，然后立起来之后能吓人一大跳。 嗯， 啊、 行行行。那羊喇子长得是这样吗？ 羊喇子是在树叶上，不是这样。你那放你脖子上，一个有功能，一个没功能。 哎呀，行行行，您念留言吧。 啊，回哥，这是新朋友说，我们家那录像机和录像带还留着呢，偶尔还能看看原来录的一些电视剧。录像带 录的电视剧 啊， 这怎么录呢？什么 录像机是家里边？你比如说当年我们看那什么《霍元甲》呀，或者是什么《西游记》呀， 嗯， 你把那录像带空白录像带或者不要用的，它那个录像带上边有一个小钮，摁一下，然后插进去，然后那个遥控器上边有一个红的，跟那个录音那个键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哎、然后再一下播放，然后就能把电视上播放的东西录在录像带上了， 哟 ，VHS 格式。 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是吧？ 你看我小时候呢，家里确实也有录像机，但是我已经没怎么用过了， 是吧？ 我唯一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家里还有卡拉 OK， 哦，唱歌， 对，可以唱歌。 嗯、 后来就开始用什么 VCD 唱歌， 嗯，到后来用 DVD 唱歌， 不是看电影 啊， 看光盘呀， 卡拉 OK 录像机。什么会唱歌的七七七， 那是广告吧？ 酒井法子当年拍的。 哦，我只记得我们是害虫那个。 串了频道了哈。 嗯 嗯，小辉姐说，上次整理家里的这个收藏品，我把一整套邮票集里的邮票都给拆下来，把那壳子给扔了，就那册邮票册给扔了。后来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冲动， 是太冲动了。您没把那一板邮票都撕下来，然后单个拿着就已经， 那就更冲动了。 对，那就更。 哎，要说这猴票，大家不就是老人经常念叨猴票，猴票，猴票为什么值钱呢？ 我哪知道，我不藏这个。但是那是猴年版的一版金猴，是不是？ 行，我不知道呀。 而且都过了好几个猴年了。 嗯嗯，不知道现在的 也没好几个吧？一个别一个猴年是60年是吧？过一个猴年。多过 一个猴年是60年，不是12年？ 哦，12年啊！ 哎呦妈呀！ 不不， 您比我大一轮，合着您比我大60岁 啊？那倒也不至于。那但是因为前面那一天干地支这么一大转圈，是不是60年？ 这倒是， 是吧？ 嗯、一个轮回算是是不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都收藏什么样的藏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件特别悬的事儿。 嗯， 7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海淀区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有一辆私家车是突然自燃了。 哎呦！ 就当司机手足无措的时候，路过的车主特别举起，纷纷伸出了援手。他们有的把灭火器递给私家车的司机，有的呀直接拿着灭火器就直接帮着灭火了。 嗯， 那看到这一幕的市民也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陌生人之间的团结让人特别感动。 那美哲都知道举起了，看来确实特别感动。 哎呀，上午11点呀，这王先生是驾着车从南向北行驶在万泉河路上。他说，今儿这路况比以往更堵了，这空气当中怎么还有一股糊味儿啊？ 你瞧瞧， 又向前挪了200米之后，王先生才看清，嗨，原来对向车道上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是发生了自燃。 哎， 要说这辆车停在车道的最外侧，机器盖当中不断地向外冒出浓烟和明火，那火苗蹭蹭窜得有2米多高呢。 嗯， 此时啊，私家车的司机也正在车外惊慌地打电话，可能是找人帮忙啊，或者是报警啊，是吧？危急之际，南向北车道上两辆私家车突然停下了。哎，人两位司机呢同时从车里取出了一个小型的灭火器，两个人是一边伸手示意通过的车辆让行，一边啊就跨过了这个护栏，参与到灭火的行动当中。而在北向南的车道上也有很多辆私家车是停在了道路上。要说咱这举起的司机朋友们，有的拿着灭火器参与灭火，有的呢把灭火器递到了私家车，就是自燃那辆车的司机手中，然后就快速离开了，可能也是不想影响这个交通的正常通行啊。那对于这个自燃的车辆来说啊，你想几个小型灭火器虽然是人家的好意，但是对于灭火来说，你想2米多高的明火，那还是叫杯水车薪呢。 是是是。 这个时候呢，一位参与灭火的司机就开始向每一位通过的汽车来借灭火器。王先生说啊，当时参与灭火以及提供灭火器的车主一共数了数有10多位呢。 你瞧瞧。 一个小时之后，王先生又从这儿过了，发现啊地上留下了明显的烧焦痕迹，还有一些车辆留下的碎片。他说，可见最后那火势还是不小。 嗯， 不过咱这些过路的陌生人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向这位汽车自燃的司机提出了这个伸出了援手。 嗯， 也是要为我们的司机们点个赞。 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嗯 啊，所以我们北京城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城市，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啊，大家帮助大家嘛。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因为我们节目又要快结束了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藏品啊。 嗯， 像苹果爸说，我和爱人特别喜欢收藏旅游目的地的地图，如今有2箱子了。 哟，2箱子的旅游导览图。 哎，我也特别喜欢收藏地图。 比如说哪儿的呀？ 就是去个外地、 嗯、 啊，你比如说哪天要是去个石家庄，把石家庄地图收藏一份。 嗯 啊，看看。 要说这地图现在还不好买呢吧？大家都有电子导航了，是不是？ 这倒也是哈，但是当地旅游的一些地图应该有吧？ 嗯，反正现在旅游的书籍各个省份还是分的挺细的， 是吧？ 大家如果想收藏的话，不妨买一本。 嗯。 远航1966说我收藏了一枚银元， 有圆的头， 这个是英国出品的。 嗨， 正面的图案是一个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拿盾牌的盾牌的女战神。 嗯， 背景呢是有一个帆船，背面全是英文和花枝的图案。 嗯， 特别有收藏价值， 是吧？ 有这我就不懂了 啊，我们也不太懂。 嗯 啊，这个 上面写着 $1， 一 一刀， 一刀是吧？ 嗯， 不知道是哪儿的哈。潇洒自如说，以前收藏点红酒，国产的、进口的，收藏的时候忘了红酒它也有保质期呀、啊 嗯， 一般十年，清理清理有七八瓶都过了十年了。问问专家，我们这同事说红酒越沉越好，不过期，不信你打过期的尝尝， 能吗？ 我也不太懂。 是不是也就是顶多是过了赏味期限不大好喝 啊？ 应该也哎，算我也不敢瞎说哈、啊。这问问专业人士， 对，得问问专业人士能不能哈。 嗯，当然还有一些藏品啊，可能它并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 嗯、 但是情感的附加价值特别高。 啊、 嗯，玉兰花发了一件，就是他小的时候妈妈抱他经常穿的一件斗篷， 嗯， 一件外衣，这也是留了好几十年了， 一直留着。 嗯， 将来再有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可以接班， 也可以穿着是吧？ 哎、 哄小朋友。 那进我先说我的收藏，给你们看看手办模型，这终于跟美哲是差不多一样啊。 嗯、 这一看是一漫威系列钢铁侠的模型， 钢铁侠嘛， 啊， 不知道是 Mark 多少。 这 就是钢铁侠的战甲，不是从 Mark 一到什么 Mark 42、43，有的那贵着呢。 哎呀，这你在行，我真不太懂。 还有那种战损版的， 什么叫？ 就上面故意做一些划痕呐、擦伤啊，就是模拟超级英雄打完架之后，那个铠甲不是有点受损吗？ 这个你以后买完了之后，我帮你做战损。 你节目里对我好点，我还考虑考虑让你看两眼。 哎呦呵。真够抠 的，但我还没钱买呢。 然后何川说，磁带家里边的录音机早坏了，但是磁带还是放了一抽屉。 嗯、 这个确实哈、啊，因为磁带它年头长了，消磁之后，但是有一些磁粉掉了之后，你再听就已经不如当年的时候音质好了， 起码会出现变音的情况。 哎，那行，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想大家的收藏不错啊。其实收藏只是业余生活当中的、 哎、 其实挺好的一个爱好。 嗯， 把这些梳理梳理，回想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特别的幸福。 没错，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草原，北京城里我看不见。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我不喜欢挤大公交。我有一个可爱的干妈妈，她在草原上养了很多马。她的歌声高亢又嘹亮，越过长城到天安门广场。 我很喜欢那大草原，城里我看不见。 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 我不喜欢骑大公交。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它带着我翻山又过河，翻过了巍峨的景深，越过了著名的筒子河。我想一路开到珠穆朗玛，可万一可万一他可怎么办？我想一路开到吐鲁番，可万一可万一 他可怎么办？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带我翻山又过河，翻过了巍峨的青山，越过著名的通河。曾经有人说有时间没有钱，也曾说过有了钱却没时间，我说我有钱我又有时间，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夙愿。他们聊的都是阿尔卑斯山，我最多也就爬爬香山。他们说的都是爱琴海，我一头扎进什刹海。 他有时间他没有钱，有了钱他却没时间。 我有时间我又有钱， 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夙愿。 小青年，我有一点时间，我有一点钱，还有遥不可及的阿尔卑斯山。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怎么成了卖艺的小青年？好像我这漫长的三十多年，就是为了唱着歌挣点零花钱。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还是一个卖艺的小青年。 我有一点时间，我有一点钱，还有遥不可及的阿尔卑斯山。 一年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就是一个卖艺的小青年。 好像我这漫长的三十多年，就是为了唱着歌挣点零花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危难间续存国脉，胸中有誓身与海，让强国之梦薪火相传。从嘉兴红船的燎原星火，到开国大典的九州重庆，从改革开放的雄图伟业，到中国梦圆的伟大复兴，总有一种精神在澎湃与雄浑中向世界昭告属于东方文明的不朽传承。百年勋业，赤色精华，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